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啦。HKP 粒白饭好特别，我系萧柔元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，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闪片，保证你流晒口水。 姐， 咦，你哋啊？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，食咗好多嘢，好多嘢。 有 我饮咗少少， 哇！ 有你有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，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，隨時拍攬肉分上分落俾人人，我有一發命扭幾扭下幾運運，大家開心唔使擔心，遲下山都自諗，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 好啦，咁啊翻到嚟啦，咁啊就咧扰攘咗啊成两个礼拜咧，嗰位唐大妈咧，唐氏大妈咧，其实怪唐氏大妈咧，我谂都即系可能有啲人都唔系好认同，因为咧就原来我啱啱发觉原来三十五岁啫，呢个唐林玲女士系啦，咁啊 只不过 样系个样啊，真系似三十五蚊嗰啲话真系 样，咁就呢位唐大妈咧 细我十七岁喎，大佬 系啊，即系其实都系细我一年咯，系咁细我一年啫， 咁个样大你几年喎，真系 系啊，边止大我几年啊，大我起码十。年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呢位唐大妈咧就真系几好嘢啊！其实系咁啊，嗱，咁佢嚟香港咧，咁都唔话嚟香港，佢本即系都系香港人嚟嘅，叫做系吓，即系佢而家仲未系即系永久性居民啦，咁即系佢有身份证嘅。咁啊，即系哇，佢即系今日上演咗一幕咧，叫做咩咧？嗱，你又搞呢个公民抗命搞得多啦，佢而家唔系，佢而家搞呢样叫国民抗命，因为叫国民抗命咧，即系佢嗱。上個禮拜咧，咁佢喺度搞啦，係咪？又話影相啦，跟住又話即係又賴啦，係咪？就話喂，大佬，即係咁大陸冇話唔得嘅喎，咁樣樣。 大陸可以影相咁？ 知啊，即係總之大陸俾直播添，微信直播添，即係嗰啲所謂公審，呢公審就係咁樣噶嘛。公審就係佢甚至乎喺呢個微信。 咁但 係 官方嘅電視台可以咁影啫，有政治目的啫。 都係選擇性嘅就係你估。 咪係咯， 即係如果佢係要公審你，佢真係要抹黑一個人嘅人格，佢就會咁樣做嘅。 嗯， 即係佢咪任得你影咯，咩人都可以影咯。 唔係同埋官方播俾你嘅， 係啦， 即係例如 官方都會播俾你。 最原先直播嘅就係、是、 最近 播咩？ 最近嗰段咪就係李明哲咯，台灣嘅李明哲，我係最有印象㗎啦。再之前我有印象嘅咧，就係呢一個嘅薄熙來咯，係 啦， 係咪？佢係有政治目的㗎嘛，同埋當權者選擇性播放俾你㗎嘛，係由佢官方提供呢個片段㗎嘛，係咪？ 係啦， 即係最經典、最 即係你唔可以喺大陸無端端我同你。而家過得勁啦，我都係咪俾張回音卡我啦，係咪？我自己走入去法庭度係咁影相，咪唔得㗎嘛？我都俾人拉喎，係嘛？ 咁啊，即係因為咧，就佢唔淨止話影相啦。咁其實佢認咗影相嘅，佢琴日就認咗影相嘅。 佢可以唔影咩？ 咁但係咧，即係佢亦都甚至乎佢擺上咗呢一個佢 share 咗佢哋自己呢個 WhatsApp 嘅朋友圈，即係等於我哋 WhatsApp 即係 Facebook group 咁樣啦。 嗯。 咁啊，即係認咗呢樣嘢嘅。咁但係咧，就佢就唔認罪。